将伤痕楚楚，无双把我强颜怒火，正躺在无敌深渊，乡亲们悲愤难诉愁，哀怨乡亲们七尺怒向威虎山，你说是无岁月无边无岸，谁料想一树开花枯枝发芽，今在今天，从此我认定共产党把后浪看，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，粉身碎骨也心甘，纵有我千难一万险，到天涯威虎山，我一马当啊心。 好，非常感谢。接下来呢，一段传统戏再送给大家，裘派名剧《赵氏孤儿》的一段悍调《我未将闻此言，如梦方醒》，谢谢。